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今日我是特登为大家介绍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现金券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喺我哋啲实体店或者啲网就用一个折头就俾咗啲现金券我哋，咁然后咧我哋咧就喺个网度或者实体店嗰度买嘅现金券咧就系咧当现金用嘅，佢嘅限制咧系非常之少嘅，唔系冇限制，譬如话。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嘅，就我哋會寫明噶啦。咁今年咧，我哋搞個好大型嘅頒獎禮，35個招牌嘅食肆，300多間食肆，有傳統嘅酒樓啦，個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嘅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啦、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鲍鱼啦，就海底捞啦，小肥牛啦，啊半岛渔港啦，阿翁火锅啦，咁茶餐厅有金记冰室，泰国也有泰国人海南鸡啦，泰豆啦，泰国啦，还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间喺你附近。咁而你悭到啲钱，点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会员，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 喂，好啦，翻到嚟嚇大軍閥啦，咁啊土伯咧就今日要見客喎，好似要做生意喎， 係啊，所以又揾我嚟就頂間，鏡頭係出現兩個肥仔嘅， 係啊，兩個肥仔， 大家想睇靚仔嘅就係冇啦， 冇啦，冇辦法啦， 咁冇咁啊，如果大家 啊 可以即刻唔聽 啊，阿柳 Sir 喺度，即係都係我哋嘅福將嚟嘅，上個禮拜咧，即係上次你嚟即係做呢一個外援咧，即 係 反應好好喎， 好鬼鬧啊， 你知啦。我哋听众， 我发觉唔系，我发觉我哋嘅听节目咧 系点样啊？ 系我而家识做呢个节目噶啦。 系点样咧？ 因为个问题，个问题我翻去睇有留睇留言嘅，我有几条线路嘅，有啲咧就系五毛嚟嘅， 系一定有啦。 喂，嗰啲五毛咧 五毛啊！你真系你都唔好做网台啊！唔系五毛招呼你， 你讲乜佢都闹你噶啦， 梗系咯。 咁第二啲咧就系话我成日都讲咧就喂，咁我评论咧都系讲个中肯嘅咁样，咁我见到乜嘢咁嘅评论咁我好咪又讲，唔好又唔讲啦咁样。咁但系唔系啊，应该即系多啲闹共产党 OK 嘅。 系。 咁但系如果唯心论，我系成日都喺度闹紧共产党咁喺镜头之后。咁但系 放心，我哋今日咧 镜头之前我哋唔闹。我自己今日咧即系成日谂住喂，唉做节目就理性少少啦，个人唔好咁偏激啦。系。即系有阵时咧咁偏激系自己个性格嚟嘅，系咪先？咁我唔系检讨我自己啊，唔系因为928而检讨我自己啊。咁啊可能系真系我其实 系你讲开又讲。即系今日就正正咧，嗱礼拜五啦，正正就系我哋呢个928嘅4周年 咯。系啊，大家睇我张相就系当 年 我纪念啦，当年我有 系啦， 我有文吹雷弹嘅。 系啊，我知啊，你有冇改翻 profile pic？ 冇改，冇改，一路都唔改。喂，改嚟做咩？死性不改噶啦，老实讲，因为我对呢件事咧，我自己个人对呢个 pic 就非常之唔开心啦。 系睇下呢，点解 唔开心咧？大家睇呢张相， 睇呢张相先， 大家睇唔睇到后面嗰个系乜嘢？ 系啊， 后面嗰个揸住两把遮， 系 呢、這个嘛， 冇错啦， 呢、這个就系嗰个叫做系即系 Time Magazine 先嘅头版啊嘛， 时代周刊封面。 其实当时苹果日报嘅记者同埋其他记者系影佢啦，咁其实我喺佢，喂我喺催泪弹嘅前边啊，你明唔明啊？ 就呢个啦， 呢个就系我。 嗱，认住 我。喂，结果咧系争少少就冇影到我，咁结果佢就做咗名人。 系啊， 咁我唔系妒忌呢件事，我只系想讲喂。真係喂大佬，大家使乜走？啲催淚彈嚟就唔好走啊嘛！ 係啊， 咁但係嗱，我當時係咁諗嘅，因為點解咧？我真係覺得香港人喂大佬，如果為咗爭取自己嘅民主而問催淚彈有乜問題咧？咁咁，但係後屘諗，而家，但係我後屘咧就去到而家，我就覺得如果有今次如果出928再出水炮車，我就走嘅， 係嘛？ 因為 點解 咧？會 水炮车系啊， 喂， 真系好多噶。 喂，催泪弹我咪最多食啲气喊下，喂，难啊，咳下就算啦，啲水洗啊，块面 算。嗱，我嗰时喺边个位咧？我俾大家睇下啦。 咦，你咦你喺嗰个位 咧？ 你都有嘅， 有啦。 即系我啲镜头想唔会离开，所以啲人问我哋：，屌你喂！ 我就喺天桥呢一个位咧，差唔多佢上面啲石博咧。 但系未嗰时你未爆催泪弹嘅。 唔系差唔多噶啦，其实就啱啱好呢、這个位啊，我系同阿昌昌相遇嘅。 Okay, 我啊衰嘅，我当时咧就本来唔喺嗰度嘅，我就喺龙汇道嗰边嘅。 系啊， 咁但系咧我系安排喺嗰边就睇住嗰边嘅情况。咁啊，跟住咧又唔知点解咧，嗰边冇乜事，好静，好宁静。咁我走过嚟呢边行落去睇下啦。咁啊，见到好多人喺度，咁梗系当然行落去咧，就啱啱行落去嗰下就啲人就冲我嚟我身边。咁我就冲咗落去，咁冇嚟翻转头嘅。咁跟住同我朋友，个朋友走喎，大佬，唉，就翻屋企添啊，个朋友。 哦，你朋友系咪你前主持嚟噶？ 唔系我啲主持。 唔系我记得嗰日系见到你 催泪仔，唔系我好多人咧。当时系好多社民， 喂，其实系网聚嚟嗰日系， 好多社民连喺度嘅，系咁我嚟讲系网聚，好多社民连喺度嘅，我都话我咁多年喺嗰、那个即系参加社民连啊，有好多街地区示威活动我都有参加，咁所以识好多人嘅，都见口见面咧打招呼嘅，警察我又识，乜都识噶，咁冇所谓，咁我咪去咯。不过我人唔中意即系影咁多相嘅，因为影相嚟冇用啊嘛，但系点知呢张相 影相啫， 所以我咪得翻一张相咯。 系啊， 但系我呢张相唔放弃噶啦，因为人生到我呢个年纪咁，我应该系坚持呢件事啊，系咪先？所以唔谂噶啦，我哋而家都仲问翻个转头，你唔好搞我张相啊，大家 唔好搞你张相，最多改图嘅啫。 你改唔问问题，我肚腩冇咗咁大啦，而家 吓咁啊！我好似我都肥咗，即系头先 系啊，你又肥咗少少。 系啦，咁啊嗱，今年咧就踏入四周年啦，咁其实就我系咁弱略睇嗰啲相啦，你头先啲相啦，咁 我都有现场睇，头先转播 系咩？你现场睇 有睇少少， 人就唔系太多啦，其实 冇办法啦，呢个世界即系香港人系唏嘘嘅，因为你喂，即系如果讲928，咁我大家即系我自己系仲激系反高铁， 系 我哋睇，我系完全睇住反高铁班后生仔点做噶嘛，点样去感染个社会噶嘛，点样去唤醒个社会噶嘛，即系喂，冇利东街就冇皇后，冇皇后就冇反高铁，冇反高铁就冇九二，即系雨伞运动，喂，系唤醒咗成个香港人，由大家都觉得好安逸、好舒服，大家都唔记得咗我哋有50年不变嘅啫，跟住我哋发觉，我哋大家都以为始终有一日。大家嘅民主派都會幫我哋傾掂咗，我哋可以傾翻自己當家作主，有翻呢個權利嘅時候，喂，咁結果係冇啊嘛。咁而家越走就越斜，喂，呢個世界就香港就係越嚟越黑暗就冇啦嘛。喂，咁其實如果你九二格拉埋嗰、那個沉船事件嗰份報告，喂。呢個立法會咪正正就係話俾我哋聽，點解我哋928要爭取我哋個立法會有民主化，就因為我哋其實唔係正正係為嗰大家市民嗰個利益啊嘛，係我啲有啲公義嘅嘢可以爭取到啊嘛。喂，我哋唔係要求政府俾更多福利我哋啊，係咪先？咁但係結果而家就係話喂個世界個社會冇咗個公義咯，係咪先？好似地調翻轉頭。就算睇山竹事件，喂，我哋只可以俾到林鄭月娥個評分係低過佢支持率，係低過嗰個反對，即係反對多過支持，就係咁簡單。喂，如果我哋有立法會，我哋就自然會譴責佢啦。佢唔好走出嚟話，喂，你我做特首就預咗俾人鬧兩句，鬧乜鬼啫？喂，你係事前有做啊，事後冇做啊，大佬。 诶，嗱，你讲翻起咧，即系你而家，即系我哋讲林郑特首啦，系咪？即系佢而家今日仲喺度讲，佢讲日嗰日讲嘅嘢咧，系即系，我有时讲嘢系比较幽默嘅，即系佢咁样赖， 唔系嘛？ 系啊， 佢呢段我冇睇过。 系啊，佢咁样讲啊，大家睇幅图啊。 唔系我又想，我又好想知佢幽咩默咧。 唔系佢主要咧就系、是、我头先立白眼啦，咁佢就即系原本就回应翻，即系嗰阵时咧，即系风灾后之后个市面就回复正常。咁啊，因为其实佢就话自己当其时咧，其实喺度埋手苦干咁样样，其实喺度做紧呢个施政报告。咁啊，即系就喺度讲啦，系嗰阵时讲嘅嘢比较幽默嘅啫。 你埋手苦干做施政报告，我就好想问一件事。喂，当个电视台播紧，所有人都系冇车搭，翻唔到工，我都要行路半个钟头去地铁站嘅时候，我好想问一个问题，你系咪知唔知嘅咧？喂，当啲巴士啊行过去，全部俾啲树勾烂晒嘅时候，喂，市民嘅危险喺边度咧？咁所以林超英话冇死人，喂，其实我觉得个问题系打风冇死人咧，就因为大家都有警觉性高咗，系嘛？我哋嗰晚同你做节目啊嘛，即系抢去抢超级市场抢粮食，咁香港人真系有恐慌危机意识，因为我哋有好自由睇到明日之后呢套电影啊，大家知道点样啦？咁而家真系我哋见到十尺嘅浪啦，即系你唔好以为你住喺杏花村同海怡半岛，你住十楼系安全嘅。因为个浪可以十层楼高，咁但系问题系你林郑月娥，你唔好话赖去做施政报告。我成日觉得香港个文化变咗嘛，我成日都有呢个节目系想讲啊。我细个僆仔就六一八雨灾，记唔记得喺三和平啊？ 鸡年，你嗰个年代我未出世、啊。 唔系嗰个年代，唔系冧山泥冧落嚟。喂，冧咗落嚟之后，嗰啲山泥就死咗成个百人，咁就埋咗成条咁嘅。嘅村就成条村就冧咗落嚟，咁呢个就对香港就一个好大打击啦。咁但系当时冧咗山嚟之后，港督啊即刻系巡视啦，巡视之后，港督系派英军同埋民安队去清理山泥啊嘛。喂，我觉得而家好似香港咧就冇咗民安队呢件事喎。 系冇噶。 点解会冇咗民安队？ 咁咪就系话咯，咁即系其实你刘世良都问喂，你龙虾嗰阵时你搞嗰档咩青少年军啊去咗边咧？咁 系啊，我哋唔系叫嗰啲人出嚟执垃圾，我哋睇到咪澳门，澳门上次封灾之后事前做得唔好，事后做事前预警做得唔好，事后大水浸做得唔好，跟住堆街满街三堆咗三成个礼拜垃圾，成个内港臭晒，跟住系要出解放军嚟清理垃圾。OK， 今次我哋喺电视机话俾我哋听睇到，喂，澳门唔系用内港去清理垃圾，系派啲司警，喂，件衫系绿色，雨褛背脊有司警两个字，推住个绿色好衬色嘅垃圾桶喺内港执垃圾。喂，呢件事咪完全睇见人哋澳门喺事前时候都有做到咯。喂，咁你香港咁多树，香港系绿化城市啦，种咗多树喺公路道上高啦。我睇到今日而家咧，如果你我搭巴士嘅，如果你搭巴士经过咧，你仲见到个条街咧系枯枯黄黄好多绿色嘅，即系绿色就好多枯树喺个吊喺个树丫顶嗰度，跟住啲车又经过，有啲公路咧就个树枝就喺个闪避，就紧紧架车个车辘咧撞唔到个树枝，喂仍然系咁样。咁跟住政府仲辟咗嗰个启德咧就比较。地就我嚟咧摆啲枯树，咁喺度而家佢真系沾沾自喜啊！摆啲枯树喺度，咁啲人咁啊，谭海邦就话喂啲枯树咧，俾雨水淋完咧真系会臭。嗱、我唔系咁预警， 系咪噶？ 唔系我唔预警啲树会臭，我预警啲树咧会点咧？跟住咧政府系冇办法拎走啲树嘅，又唔会摆堆填区，因为边有乜车摆堆填区咧？咁一路摆得沤得佢个零两个月后。梗系到住跟住我哋秋高气爽啊，风高物燥嘅时候咧，嗰度就会酿成一场咧，系烧一个礼拜烧完嘅火灾。 哇，咁咁大、 啊！喂，谂下喂，木嚟噶嘛，晒个空地，空旷嘅地有风吹有晒干佢，跟住到风高物燥嘅时就够。咁嗰啲咪好似我哋走去BBQ 咁攞啲木嚟烧炭咁烧。咁所以其实我联想好多嘢啦，即系我联想好多嘢都系肇始于喺一个嘅冇一个制衡嘅立法会。而令到林郑月娥喺度肆意讲一啲唔知乜嘢说话嘅说话。喂，佢讲自己应该俾人闹，就觉得自己好似好委屈咁。今次更加讲就我自己好幽默。喂，真系佢真系以笑为遮丑，但系佢完全系已经唔需要问责，因为佢需要问责唔会讲呢啲说话，因为一定系有立法会议员问你点，喂，到时喺立法会就会自然大家嗰六十 嗰幾廿個議員就會大家會影曬啲相出嚟，我區又點，我區又點，我條路又點，我條路，將啲數字話俾市民聽。喂，咁從中個政府得到檢討，咁又 唔係你而家你見到嗰個政府咧，其實係即係已經係 error 近到咧，咁唔使你哋諗乜啦。其實你見到阿陳凡咪就係咯，喺風災之後係嘛，佢即係佢急住就係見呢、這、一個帶呢一個招呼呢、這、一個深圳市委啊嘛，落嚟喺度睇高鐵係嘛。風災之後佢使乜出嚟啊？我諗佢唔係，其實我諗佢都佢自己都知啦，即係其實佢自己都知道自己黑人憎啦，有自知之明。咁所以我出嚟咧，即係嗱。我谂佢自己啦，要把心一横，我净做真小人好过啦，系咪先？ 啱喎。啊，佢老实讲，佢如果落去巡区，啲人问佢，你问房局局长几时搞好晒啲路？啊、喂，佢真系答唔到你，大佬、啊，因为喂政府就系唔好意思，冇、 啊、 准备。 系啊。 咁喂，人哋澳门都检讨过之后有准备。嗯。咁喂，咁、那个错失系咪咁样、啊？喂，但系个问题系。香港是有行之有效的事嘛，即618雨災我讲緊几十年四十年前的事喂都可以解决到的咁大事。 不是现在你又嚟緊的其实好快啦，即是这个、叫苏拉威嘛，即是现在在苏拉威那边有 一个。叫康尼新安了个名字了已经。 是嘛，即是刚刚嘛。 嚟緊下打先又是礼拜六嚟。 已经摧残到呢，即是你成个印尼呢已经是即是引发埋海啸有成啦、啊、已经是。 咁所以呢嚟緊咪冇用嘅、啊，對香港係冇用，因為政府會得到教訓之後，會下次會檢討。咁、但係成個檢討係好激氣咯。嗱、因為點解咧？我哋有把酒支咪，我哋梗係要同大家講嘢咧。但係其實調翻轉頭，我哋是如果作為一個普羅市民，使乜激氣咧？應該係我哋有問責系統，即係我哋有我哋嘅代議士為我哋去監察呢個政府，要叫政府點做嘛。喂，當呢個政府做唔到嘅時候，我哋一定要問佢一樣嘢，喂，點解以前你做到，而家今日你做唔到？喂，咁就係個問題，係個社政府墮落緊咯。咁林鄭月娥仲面皮笑肉不笑咁話，如果自己幽默咁，我真係好好過 咯。林鄭月娥已經係一個墮落緊嘅指標啦。即係嗱，你如果睇翻四年之前啊嘅林鄭咧，佢嗰陣時就係處理緊呢個政改三人組啦，其實係。咁我記得其實即係我四年其實真係覺得好快、 啊， 我記得嗰陣時啊，即係其實大家對林鄭咧都有一絲希望嘅，即係都覺得佢，哎，即係呢個人，其實佢都即係好多苦衷啊，咁樣樣，即係其實你嗰陣時又同呢一個學聯同埋即係學民啦、啊、開會，學聯啦、啊、開會啦、啊，係咪？咁然之後即係同五個人一齊開會啦、 啊，又成啦。想平息㗎嘛 嚇？記得嗰陣時啊。是苹果正做埋个动新闻咧，即系系唔知喺度即系演绎紧一封咧网民写嘅信，就其实喺度即系扮系佢啊，即系代入系即系林郑啊，然之后唉，即系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好难搞噶，乜乜乜乜啦，即系其实对佢有好多期望。你而家见到啦，嗱，四年之后特首都俾佢做埋啦，而家点样啊？ 咪执行习近平 一样更一样系咁骄傲自大，同埋就系、是、哇，完全又系嗰种咧，即系。梁振英俾人话刚愎自用咧，佢用刚愎自用，佢都系一样系刚愎自用， 系啊， 佢甚至乎依刚愎自用到系，即系喂咁根本上佢都系当自己成班团，佢系冇团队，冇团队嘅感觉俾人睇到，佢后面哇大佬你三思十几个， 咁佢系 大佬噶嘛，即系你见到喂佢所有嘢啊都事必躬亲嘅。系咪？即系你陈凡可以唔使出嚟，咪考考自己出嚟顶咯。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讲真，选特首嘅时候，大家都知啦。以前啲跟过佢 A.O. 啊，应该话，哇，俾人屌到喊啊嘛。 喂，呢 系咪先？ 呢、這个陈凡就等于以前阿梁振英年代嘅教育局局长。 系啊， 唔得掂， 唔得掂啊嘛。 一样，两个一 样。仲衰过唔得掂先。 即系佢哋两个都系庸碌无能。 唔系，唔得掂，唔会喺度搞烂嘅。 唔得掂咧，就自知之明，收钱去旅行。 吓，去旅行咯， 即系唔见大家。O K， 系咯。 喂，陈凡当日咧就认为自己好，同阿林郑月一样咁讲，好打得。 佢仲以为自己好搞笑。 唔系，好打得又好搞笑，即系处理能力嘅，即系点讲咧？我面面俱圆嘅，我做嘢嘅能力好高。喂，大佬点会系啊？即系喂，如果一个做嘢嘅人应该系瞻前顾后咩？一个政府官员 咁好简单啫嘛！你最近你就系讲高铁呢单嘢咁样，喂，高铁已经俾你睇到蚀到扑街噶啦，大佬啊！第一日即系第一日最多人嘅，你已经75000人系唔达标噶啦，已经系去到第二日40000几，跟住去到第三日38000，喂，日日啊都系即系一路一路咁样跌，喂，你好似嗰啲咩咧核子半衰期咁样样啊，系嘛？你真系你而家你真系喺度学紧即系呢咁样嘅呢个核辐射，喂，你系日日一跌过一日嘅，咁而家佢走出嚟讲嘅就系话，哎，我有一个信念， 即系信念，时间会证明一切，一切啲乜嘢啫？ 唔系 时间证明一切啲乜？时间证明你系废先啦，起码就系、是、 时间证明咧，将来一定系要嗱，我好简单嘅、啊，你公共集体运输铁路，喂，将来时间证明就系佢要攞优惠咯。 啊、 喂，第日可能会点做咧？衰到点咧？喂，搭港铁，如果你搭港铁，你转乘高铁嘅。你嗰程唔使錢咯， 系 一定咁咯，喂、 啊， 因為你冇個誘因話俾人聽，我住沙田，要出嚟佐敦道行，即系行去 Austin 道，就係轉去搭高鐵啊嘛。因為我要俾多啲車費，咪過沙田點解唔直情、 啊、 直情去過 關咧？已經有個即係記者去做過嗰、那個、啊實驗啦。嗯、即係如果我喺九龍塘出發嘅話，根本上我九龍塘搭東鐵去落馬洲，嗯、然之後落馬洲搭呢、這個搭呢個地鐵、 啊、 去呢個深圳北，先至搭高鐵去廣州南嘅話， 都仲快啲。係 比起你去搭呢、這個即係喺九龍塘出發搭去西九嗰邊直。搭去廣州南都快九分鐘啊！ 喂， 仲要平一嚿水啊！ 所以 大佬 最終一定係俾優惠政策，然後先可以引到你搭高鐵。咁而家佢唔做啊嘛， 即大國價咯。嗱，其實咧， 呢個係市場經濟嚟嘅，即係曹總我嚟講一句，今日匯豐銀行搞轉數快。都即刻批50蚊優惠出嚟， 係、哦。 喂，咁點解你政府唔識做咧？ 係啊。 喂，呢、這個係咪冇人教佢做，同埋唔識做咧？喂，喂，你一想人多人搭高鐵，你就要雷霆萬軍之勢。喂，你話我試驗一個月之後就檢討，喂，你即刻拉套政策出去，大家都係港鐵公司，你咪大佬，你咪闊啲俾咯。咁最多我啊，我作為股東，我就即刻買咗啲港鐵。 但係阿劉 Sir 買咗66號嘅港鐵。 而家我哋 又明知佢蝕嘅啦。 而家我哋又見到一個問題嘛。嗱，呢個禮拜成個禮拜未達標，嗱，去到即係第四日，好似琴日 唔會達標㗎。 琴日都喂好奇怪喎、啊，去到第四日突然間唔公布數字咯，真係衰到真係連公布都費事、啊，真係。 咁咪可能喂。俾你哋 P 图三日俾你 P 图仲唔够啊？大佬， 系咯，即系 你会放完下，大佬你唱到系半衰期， 半衰期嗰度 curve 咩？冇嘅，唔系市民一定系一尘白踩嗱，因为咧电影上画一样新鲜感，头两日嘅票房应该系有嘅。喂，当人哋觉得你嘅票房越嚟越差嘅时候咧，你就一定冇噶。喂，所以其实佢高铁设其实好简单嘅呀，你玩一个礼拜之后，你第二个礼拜就已经系出优惠嘅，你 系 喂你系谷销量啊，谷票房啊嘛，大佬。 第二个礼拜就出优惠嘅话咧、嗯，其实唔系我哋见到 唔系罪恶嚟嘅，有乜罪恶冇问题、啊。 我哋见到啲优惠咧就系、是、诶。即係嗰啲咩啦，即係嗰啲咩迪士尼啊，嗰啲即係針對啲高鐵嚇，咁可能一個 package 添，以後即係嗰啲誒，即係旅行社啊，可能會聯埋呢一啲咁樣嘅高鐵啊，即係同埋酒店啊，即係一個 package 咁 sell 啦，大陸 sell 咯， 唔係大陸落嚟一定冇問題㗎。 嗱，即係咁樣講， 其實咪幾多多過下個禮拜，曹總。嗱，如果下個禮拜都唔多，你就撲街㗎。 嗱，問題咧， 因為嚟緊嗱，聽日開始就國內嘅黃金週假期。七 day 嘅， 系 如果南来都唔多人，咁点搞先？ 但系我唔系，但系阿柳 Sir 即系咁样讲，即系你而家见到咧，成个高铁嘅 set up 咧，已经有个预设嘅两难喺度。个两难就在于，你一系就蚀到扑街，即系蚀到冚家产为止；一系咧就系、是、啲人多到咧，即系你觉得系喂火捻滚为止。系咪先？即系你而家你就算系呢一个礼拜都未达标啊！你净系问下元芳嗰啲街坊啊，即系附近住啲街坊已经话：，哇，大佬落到去买嘢，哇，好多嘢，即系连奶粉都买唔到啊！即系尿片嗰啲买唔到啊！即系你已经见到，你已经感受到呢种咁嘅恐怖气氛啊，大佬啊！咁然之后话去客户中心啊，排队啊，都即系啲人都唔排队嘅，其实系嘛？即系喂，大佬啊，嗰啲人。其实佢哋只唔系做，佢哋做居民啫，系咪？即系有啲人就话啦，唉、哎，我真系贪，都系贪呢度，即系诶。 咁你明噶，系差噶，冇、办法噶。 系啊， 咁你沙田、新城市广场啲人咁点啊？咁你就失一样 嘅 啫。 其实沙田、新城市广场已经少咗人噶咯，其实。嗱、即系咁讲。 少、我唔觉得少。 陈凡咧 都系行到路。 陈凡咧，佢话时间会证明一切啦。如果佢以乐观嘅态度去等待嗰啲客咧，会回复正常80000嘅话咧、其实系得嘅。即系有一招绝招啫嘛！你而家呢咩一周一行，屌你老味，即系放，即系我连都唔捻行啦！你全国都唔捻行啦！我放几多人落嚟都得添、欸。 Sorry 啊， 曹总，一定呢、這个你一定死紧。 系啊，一定死紧。 我同你讲， 唔系人系一定达标啊！我话可以 唔系达标唔理啊？ 点解咧？ 喂，物以罕为贵啊！你限佢一年嚟两次，一个礼一个月嚟一次咧，佢死都想嚟、 啊。 你一唔限佢咧，佢包佢唔嚟，你信唔信咧？ 同埋喂，大家要搞現實少少啊。香港啲零售商啊，咪香港嗱照此今個禮拜加息啦，啲人話香港樓價跌啦。咁其實大家有冇睇到商鋪應該要跌咧？喂，點解？ 嗯， 喂，中國係講咗喺十一月就出稅務政策， 嗯， 進口貨品係減佢 嘅，係咩？ 進口講喂，進口貨咪減税？喂，進口貨品減税，當然係咪減入美國貨啦？咁， 嗯， 但係你進口貨品減咗税之後，啲人落嚟香港買嘢嘅誘因係少咗嘅。 嗯哼， 喂，所以因為我成日都講啦，有 P 但買美國貨嘅誘因就大咗喎。 係， 即係如果另外咁樣睇， 咁嗰啲我嚟走私啊！如果嗰啲關税收到25，我嚟走私噶啦，我啲朋友揾買緊大飛噶啦。 買咁你即係。有啲人係連嗰啲咩港貨鋪頭都唔信㗎嘛，要自己親自入嚟買先至，即係落即係再 咁。但係個問題，你啲人唔係咁，我都話因為你而家撤限先至覺得落嚟香港矜貴，先至覺得唔嚟唔嚟。 嗯， 我啲親戚真係㗎，一年嚟兩次。佢真係要一定要用咗嗰兩次先得㗎喎，佢唔用嗰兩次唔得㗎喎，咁佢成日嚟揾你㗎喎，真係你半年就一定見佢一次㗎，一定要咁樣㗎喎，咁就係咁過癮啦。所以就喂。国内人唔切限你，冇人理，保证 系嘛？ 好过瘾嘅，你人嘅心态就系咁样， 人嘅心态就 系 咁样，系真系咁严格嘅。 规定你，屌一个礼拜做一次大军阀，你就唉做啦，我今晚做啦咁。如果你试下晚晚要你做大军阀你就唔做啦。喂，人系咁啊，所以佢等时间证明一切。我同你讲，陈凡，你睇今晚听我嘅节目 ，OK？ 你而家谂定点？叫佢促銷，你一定系利用交通配套，点样俾优惠啲乘客？香港人引啲人过去搭。就係咁。 唔係，而家個問題就係香港人唔搭啊嘛，香港唔騷你啊嘛。嗱，大陸客啊，即係雖然相對地比香港客多，咁但係即係大陸客都唔達標嘛，係咪？即係你其實兩邊都唔達標添。但係問題就係香港嗰個冷感係更加嚴重，因為好簡單嘅計數。喂，大佬啊，個阿伯都同你講喎，喂，我兩程優惠啊，係咪兩蚊加兩蚊？ 呢啲一定唔搭㗎啦， 一定唔搭啊！ 國內人都訪問咗㗎，國內人都話喂。嗰人喺太子嗰啲，佢話：喂，我喺順德住，我點解要走去廣州南站走去搭車落嚟搭地鐵去南廣州南站？ 中㗎嘛！ 喂，咁我點解要去廣州南站就搭高鐵落嚟喂，我搭旅遊巴士一嚿零水啫，平過你高鐵㗎嘛，大佬啊！咁所以咧，其實廣東省嘅人咧係唔會嚟咁多嘅，我覺得都唔會搭咁多嘅，所以成個高鐵咧係冇改錯名嘅，大白象工程，你搞咁多站，咪大白象咯，所以我哋牽扯得好遠啊！呢個928，我哋其實心裏面好多 人。928啱啱我哋見到啦，就係有3000人，咁但係其實我睇人頭咧就應該冇嘅，其實就咁睇， 係 啦，咁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就咁樣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經歷過928嘅一個即係歷史見證者。我同你都系，系咪？即系， 但我哋虽然冇去，但不，我哋唔会呢世都唔会唔记得噶啦。 哦，系，即系我如果我嚟讲，我今年系第一年冇去嘅，即系我头3年都有去。咁事实上咧， 今晚做节目啫，就 系冇办法啦。咁即系 即系阿土可唔会直接去咗咧？ 系可能系噶。又旧年 喺现场见到佢同我讲声， 系又如果旧年睇咧，其实你已经感觉到就系话，去得嗰啲人咧。都系熟口熟面啊，即系好鸠 feel 啊，识噶啦， 系啊，好鸠 feel， 即系你话嗰啲人，即系你有一般市民咧，其实已经冇咗啦。我哋喺928当日咧，见到一啲义愤填膺啊，即系嗰种唔瞓巢啊，嗰啲咁样嘅平凡人嘅面孔啦，已经系。咁当然啦，你见到就系其实好多其中一个好大问题就系其实嗱，我建制派蓝丝点样闹你，嗰啲系唔重要。問題就係最嚴重嘅問題咧，嗰個內傷咧就在於嗰、即係其實喺入邊搞分裂嘅人啊嘛，包括即係自己雖然自己參與過雨傘運動，就將雨傘運動咧自己即係一廂情願就叫為雨傘革命，革命咗啲乜嘢咧？你革命都未革到嘅時候，你就急，即係其實你係不斷咁樣樣喺呢一個黃絲陣營裏邊製造分裂，呢一個先至係令到即係。系呢一班人系更加难，嗯、即系去翻起身啊嘛，其实系。 咁咪呢个世界嘅人系咁嘅，极尽嘅，即系喂，佢认为运动唔得，咁咪革命咯。咁、 啊、 但系又冇条件革命。 即系你譬如你见到班本土派啊嘛，冇原则可言嘅，其实系。喂、嗯，大佬，你嗰阵时点样闹呢一个冯检基？而家你真系撑佢，系咪？包括嗰个叫做咩啊？吓，即系你而家阿郁文头马，即系呢个 英乐，唔系英乐， 咩钱伟乐？ 钱伟乐，我梗系知啦。 识啊， 呢个老美 烂，都老美烂，大佬，我熟到佢烂账啊，大佬。 唔系咯，佢而家话即系揸住个大声公，当日我点样对付冯检基嘅？ 我嘅党友嚟噶，大佬， 系嘛？你党友嚟啊？ 前位谂倾几多计啦，讲嘢真系老系讲，真系，唉，我 你有冇俾贴士佢嗰阵时？ 佢俾马嘅贴士我，我又我就翻工麻麻啊嘛。你个人都知啊，即系我唔系诋毁唱衰佢，即系呢啲咁嘅小朋友，哪有原则啊？老实讲， 唔系小朋友啦，三十几岁啦。 喂，当年喂，我识佢系小朋友嚟嘅。 哦 ，OK， 我识佢系十八九岁嘅，即系喺我眼中嗰啲咩容乐琪啊，咩钱伟乐啊，即系我眼中嗰啲十零八岁咧，好多人都觉得喂，呢啲人我真系睇住佢大老实讲。喂，包括，所以我成日对呢啲人真系好笑啊！佢哋而家 Facebook 讲嘅嘢，我好开心。 好开心啊！ 好开心，即系睇见啲人喂点样，即系呢啲人。当日点样热衷政治？当日点样满腔热血？喂，行到三十岁已经变咗一个扑街。 嗯， 咁唔会好讲啊。 喂，好啦，喂，啱啱妹话原来断线喎，大佬，即系我哋转头翻嚟啦，好，拜拜。断。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